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讲今天正式话题之前呢，哎，倒是可以一提，就是最近我听说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在大陆人心中这个人有多有名，但是我相信香港人都会为之侧目，就是世纪大盗，不是张子强，叶继欢死了。 就算内地的朋友啊，不记得这个名字，一定记得那一张图片嘛，拿着 AK-47 嘛。 啊，我有啊，说是永远这个藏在香港人民的记忆里，但是他是个大盗啊，是个著名的 观念正确 悍匪，而且据说啊，这是当年的一个时代，是不是家辉？就是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说叫这种有些悍匪吃叫广州话讲吃大茶饭的这个年代，像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儿子，其实张子强本来就是要连同这个叶继欢团伙一起干一票大的，就绑架李家人。 对，没有，其实那时候几个强盗啊，最主要有三点让大家觉得非常震惊的。第一点是目标人物，这是最厉害的那一层嘛，高档嘛，高大上，李嘉诚，甚至好像传说还要绑架当时的英国总督啊，香港总督， 港督， 对，都要查。他们有一张名单，后来他们公布案情哈，有一张名单，所有香港十大富豪一个一个还做资料收集啊，比你那个凤凰台三人行的资料还多啊，你知道吗？一堆。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那个武器厉害，我们那时候哪懂啊，什么 AK-47 了嘛，出来我们每个香港人都变成武器专家，还有手榴弹，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串联那个物流啊，做的 物流 啊，他们在香港几个大盗要联合起来，还去内地找他们的同伙，那后来当然都被抓的抓，关的关，死的死。那叶继欢啊，让我们觉得有点反高潮啊，因为我们想呢，这种大盗啊，最后应该死得非常轰烈嘛。我们看电影啊，都身中47枪而死啊，他不是啊，他好像说从哪里偷渡回香港。 对， 然后在码头被两个小警察抓到，然后绑，还把他打了残废。 这个事情我记得，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一年就再次登陆香港，被打中脊椎啊，这从此下身瘫痪了嘛。当时呢，我也偷偷潜入了香港，为了筹办伟大的凤凰卫视。 没错， 我也是1996年，他从携带枪械炸药从西环那儿那个登陆。 所以我可以作证，当时文涛携带了大批的安全套，从黄埔码头 来了 登陆。 对，我也是持械登岸的。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当年判，我记得判了36年嘛，判刑。你看，哎呦，这进了监狱以后，就是实际要不说这个人真是凶悍呐、就是据说在这个坐牢的时候，因为有人给他洗褥疮啊，洗着洗着，他拿一把这个圆珠笔啊。都袭击这个管教啊，就是叶继欢。你看每一次带他到医院看病都是重兵把守，因为他曾经啊上一次坐牢的时候，利用看病之机啊，拿了那两个玻璃瓶子就跑了。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就是载入香港史册的一个著名的图像记忆，就是当年一连洗劫多家金铺啊，然后这个他主要特点是敢于开枪，就是在大街上跟警察。我记得我96年，我甚至当时还听说，好像香港警察就是因应这种犯罪啊，增强了他们的重武器配备，因为当时警察那个左轮枪你根本没办法跟他练啊，当街就是 AK-47，就是叶继欢。你再看下边，你呢？ 长得彪悍。 原出于广东海陆丰人士。叶继欢啊， 有时候啊可以说 死是死于癌症了，死是就前些日子死的啊。 有人说是命啊，因为一些懂得算命的朋友说，你看他跟那个照片长的样子啊，眉毛好像刀一样，那眼睛鼻子。我们看到香港新闻好几个人啊，以前现在的不说了，以前1966年香港因为那个坐船不是天星码头吗？坐船嘛，那个票价涨了5毛钱，5分钱，五分钱在当时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小哈，影响民生了。那当时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一个人突然就跑去抗议，绝食抗议， 然后就引爆了香港的本土运动哈、啊，争取福利嘛运动。那那个人呢，就跟叶继欢讲的一模一样。后来香港新闻你看到都讲一模一样，有人说从命相学来说呢，长这种样子，你生命里面注定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可能是好，可能是坏。 你看佳辉现在对这个有研究，最近佳辉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他帮的这个忙呢，解释了我原来的一个疑惑，就是我最近就是我在香港的房子里啊，我觉得就是诸事不顺，特别的他就人也爱发脾气，对吧？所以呢，后来因为我听说呢，连贝聿铭老爷子这样的人来到香港设计中银大厦，都不得不 同民意， 就是要看看风水，顾虑一下这个风水。所以呢，我也产生这种犹豫，我就找佳辉，我说：“哎，你给介绍个那个什么风水先生啊什么的。”佳辉就给介绍，虽然我也没有找啊，但是呢，我就按照你给的那个，我就看他的资料。我发现意外帮我解答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记得前两年出过那么一个事儿，大家都觉得这是对风水师的一个打脸，是吧？就是说呢，香港有个风水师帮着人家看坟，结果呢坟就塌了，把他给压死了。对，你说你风水佬自己看坟， 怎么看着看着看就挂了， 把自己给看挂了。哎，你那天给我那个风水师那个网站，我也发现他里边专门对此有一段论述，就是说啊，这个风水师啊，他给你这个看呢、啊，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 就是说因为呢所这种天机不可测呀、他给你看的时候，所有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那些负能量，那些灾变，那些很多阴气啊，实际上都上了他的身。所以很多风水师啊，实际上他也是雷锋啊，虽然说收你点钱 毒啊，对， 就是说他们得做很多法才能这个攘除自己身上沾染的这些不好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解释，就是风水师会看坟的时候被人压死了， 因为这个负能量太强了。 对啊，文涛后来还是没找，害我花了好多时间跟那个人串供，我说 要多收多少钱。 我跟他讲，哎，我告诉你啊，名主持啊很有钱啊，我们坑他一笔，收个五六千万不成问题了。就 下次我真找他去我们那个烂尾楼去看看。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不光香港人信这个风水，我现在觉得和尚看风水，我现在考考你们的这个生活常识，和尚街上碰见和尚给你看相看风水，靠谱不靠谱？ 不靠谱啊。 能不能相信他是和尚？ 不能相信。 你这还有这个警惕性了。 对， 因为最近呢，我给你看，就是日本啊抓了一个中国和尚。为什么日本抓一个中国和尚不容易呢？就是说这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是日本首次公开逮捕中国假和尚，所以日本人忍了很久。 你可以看看 这个，就这哥们儿啊，一名中国籍男子以观光名义入境日本，假扮僧侣在东京都内骗外国游客，遭日本警方逮捕。就是他54岁啊，他就是在这个上野秋叶原呢，卖这个用极低的这个佛珠啊，什么吉祥符啊，对10名外国游客行骗，对吧？哎，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日本真是小题大做，说得手金额20000日元，人民币1200，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卖的这些东西，你再看 佛像啊、佛珠啊那些的， 对，就是因为他是向外国游外国旅客，你看这是，就是这就在日本街头，他是向外国旅客展示寺院照片，派发英语传单，声称呢要重修这个寺庙，你看这也是啊。日本的这个街头，所以呢，日本警方现在怀疑他们是个有网一个犯罪涉嫌犯罪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大本营呢在中国南方， 遥控是吧？这是一条龙服务吗？ 不是，日本是第一次公开抓呀。我跟你说，现在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纽约、悉尼、什么新西兰，还欧洲多个地方现在都发现，就是中国。假和尚 没有他，你做他的案的重点是什么？因为到底是因为他假扮欺骗，还是因为他 跟因为他入境拿旅游签证是不能赚钱的，不管你真和尚假和尚， 对， 因为假如就算你是一个真和尚，按法规来说，我在路上筹款卖东西一样抓，不管你真假。 哪怕是真和尚，你也是非法劳工。 对啊，没错，非法 非法赚打工。 不是，但是你真和尚化缘，你能不能理解成那是他的工作？ 没有啊，你 那他得到的捐献，你能不能理解成是他的工资呢？ 哎，文涛老兄，所谓化缘啊，你从佛学的角度来看，你无法证明啊。我可以真的是在化缘啊，比方说你说我不是和尚，当然你出家有真有僧牒嘛，在某个庙证明你出家哈。可是我自己剃了头穿袈裟我可以穿啊，然后呢哎，我可能你不排除我拿了那个钱我真的明天就去捐给那个庙，很难讲。甚至你倒过来说，哎，我是那个真的是得道高僧，我来街头引导你，哎，长阿含经中阿含经什么经好多啊，里面都有这种故事嘛，对不对？哎，然后变身为成为什么，然后后来引导你，有时候变身为妓女，有时候变身为僧人，有时候变身为道士。 你就喜欢变身为僧人 妓女、啊、 是吧？但是我觉得化缘的意思是说，他比如说他是不求你什么，他没有一个利益交换。你看他是拿东西去换，说不好意思，一个佛像来个200万，或者是来一个这个佛珠来个多少钱，他是在卖东西给你。可是我们一般的化缘是这个随喜，就是说你愿意给他多少钱，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给你，那我也不求说你要，他这个没有对价关系的。就算你给我一个苹果，他也是一个，他也是给我的，是就是给我的捐给我的一个缘分 啊。他对他对动作是赠品来给你啊。 哎，但是你知道，我都不知道，你像台湾真是佛山处处了，是吧？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大陆不太一样。这个上海玉佛寺的一个法师啊，他列出来九点，觉醒法师，你看觉醒法师是觉醒，他就是按照他说的这个，就咱们以后在中国大陆你碰到的这个和尚，我跟你说，要钱的都是假和尚， 嗯， 算命的都是假和尚。因为这都是根据这个佛教纪委，佛教没有 纪委， 佛教就是说宗教事务条例啊，凡正式出家的僧尼都应该有中国佛协94年统一印制编号省佛协颁发的正式戒牒。当然问题是戒牒假的也很多， 对啊，我怎么知道他的戒牒是真还假？ 然后呢，你看他主要是这个上海佛教协会会长嘛，觉醒法师说啊，按照中国国情，佛教没有托钵乞食的习惯，而且也不是中国僧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如果发现有人跟你要饭，最多你可以施舍他一个饭， 嗯， 但是钱 不可以， 不就是假的啊。然后呢，这个僧人托钵是不会涉及商业交易的，比如说卖这个护身卡，然后呢这个出的就是像乞丐一样在路旁放一个念佛经念佛机之类的，坐等行人往他的钵里扔钱。出家人乃人天师表，此等乞丐行为肯定不会发生在真正出家人的身上。然后这个包括这些卖东西的一些假僧人冒充寺院派出来化缘建庙的，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允许个人在公共场所募集资金，现在的寺院也不会委派某一个僧人外出化缘盖庙，是吧？觉醒法师说你们该觉醒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没有，你刚读的那觉醒法师啊，他重点我听到你不断说不会派人出外，那在庙里面怎么算？因为我看过蛮多的报道的，是一些名山大的佛庙啊，非常出名的，不讲名字了哈，很多不同的方法跟你收钱啊。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去了一定中招的，比方说你去，他说哎放心，我们这不收钱，香油都不用签。然后呢哎，可是那然后带你进一个房间，非常有气氛的，然后呢给你什么呢？抄经，抄个金刚经心经什么哈，你抄了一两页呢，他也不收钱啊，不是说卖给你啊，不是说收你那个墨水费，不是，他是要来突然跑来几个僧人来告诉你，哎，看你那个字啊，那个写法好像你的有些不好的运气，你有些业障啊，然后就讲了说了一堆了，然后你最近是不是偶尔会觉得头晕啊？一定的嘛，对不对？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心情好，有时候心情不好？ 也是。 然后呢这样那你自己想吧。那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呢才卖一些很高昂的佛珠什么什么佛经之类的， 他们是用这种方法，是在庙里面非常出名的庙。我们去那些城市，一定要去那些庙来观光也好，拜佛也好。 哎，伟杰，台湾这个佛教气氛那么浓，你们觉得那个假和尚多吗？ 台湾的假和尚真的还好，因为大家都大概知道说，比如说你说要去捐或什么的，台湾的庙宇已经非常的那个职业化了。比如说我们说好，比如说你要去点灯好了，点光明灯嘛，就直接去柜台付钱，写好名字，翻八字，连僧人都不会跟你接触，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经营，还会有发票、收据什么的一些的。 他街上会不会有和尚？ 很少 拦住你传教啊，或者说是什么的呢？ 不会不会，在台湾真的很少。反倒是在香港很容易遇到，就是了。 你这个对对，那个我也注意到，有的我们河北口音的和尚也出现在了尖沙咀。 对啊， 就是 好国际化的。 我跟你说，像就是玉，我刚才讲这个玉佛寺，最近还有一个，有个上海阿姨就在这个玉佛寺附近，也给骗的，就是骗了9000多块钱。然后你看她的招是什么？哎，所以她就真是利用你这个。迷信呢、这个大妈呢自己还分辨，就是有一个女的拉着她，哎呀大妈，你这个气色呀好像有点问题啊， 印堂发黑之类的、 赶快找几个和尚给你念经吧，牵到一个小屋里，里边仨和尚，然后这大妈还听呢，大妈上海大妈也挺精的是吧，她就觉得呢，她愿意给那个比较年轻的那个和尚多一点钱那俩和尚她怀疑是不是真的，她有点怀疑，因为呢她觉得那个年轻的和尚好像能背过几句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是吧，哎，然后最后就是说不行，三个和尚都得给，一个人给3000，总共给9000， 天哪、 然后大妈说我身上就带了200块钱怎么办，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啊，说没关系，我先帮你垫上，哎，我先帮你垫上，大妈怎么会乖乖的就回了家又把钱来填上呢、这里边关键的科目在这儿，就是这女的啪拔了大妈3根花白的头发，就说你3条命在我这个地方，哇，你如果这9000块钱不送来，你的全家完了，这大妈这上海阿姨真的拿9000块钱送来，现在也给抓了， 这肯定的、那应该是他拿了之后第一件事先转头过去先报警，直接把他们整个全部都带走了，下次大妈要记得不要随第一不要被随便被拔头发，第二警察局都很近的，赶快去报警才对。 尖沙咀很多，我记得 对啊，尖沙咀好多、 我是不太，我是有偏心的，我不太想批评，因为有一次我在尖沙咀就是出现一个和尚，我听不出是不是河北石家庄口音的，反正和尚碰到我干嘛了，冲过来，哎，家辉博士，我是三人行的粉丝，我正要感谢他嘛，阿弥陀佛，他伸手来跟我握，我又不晓得要握不要握，那跟他握了，那我一看就是假和尚嘛，因为他身上也是背着一个包包，看到他包包里面一大堆佛珠啊、佛经啊，上面还有价钱标签的， 佛教消费品， 贴着15元、20元、100元的，可是那个毕竟人家是我们粉丝嘛，是那个观众嘛， 你有申请公款支出吗？请公那个， 我没给他买，可是总是有缘嘛，一个和尚你连。真和尚是我们粉丝，我不惊讶，连假和尚也是我们粉丝， 对对， 有水平，那我觉得说，所以我是不好说话啊，不好说话。 那你有跟他合照吗？ 他没有啊， 我还想说，如果你跟他合照，那你小心，他下次就会说，你看我这是高僧圣人，你看连马老师都帮我这个帮我加持过，跟我合照了， 高僧大德。 你说就是中国像西方啊，他经历了一个。就最早的原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万物有神万物有灵，这个叫泛神论，对吧，然后呢西方到后来就变成这个一神教了嘛，好像一神教意味着宗教的另一个发展阶段，我不知道他们对中国怎么分析，但是我要照我说，在中国老百姓里一直就是泛神论，就是说什么都信，或者就是，所以你一直到现在这个街上大行其道，而且那种很多民间信仰，你最近你看见一个微博有一个人写文章，传的挺广，就是叫什么采生折歌这样的一种现象，他也是在破除一种很恐怖的传言， 对， 比方说我们一般就是说这个到这个乞丐集团 把别人家的小孩给弄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胳膊给他打折。然后呢你看咱们经常听那种故事，就是我在大街上有的人啊手往我脸前一挥，我当时就没有知觉了，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一缸冰水里， 肾都没了， 然后有个纸条说赶快打急救电话，肾什么给割走了。最近有篇文章出来说这都是胡说八道，这是从晚清的时候就有这种传说叫叫魂，就是实际上你没有想想，对于一个乞丐集团来说，他把你截肢了对吧，他能让你活下来怎么护理你，对吧，这还不如直接弄一妇女卖了，还能值钱。 这种不仅是晚清中国了，研究那个民俗学的告诉我们，全世界一样，好玩的，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所有的社区的流那种那个传说啊，几乎整个结构有一模一样的，割肾或者陌生人，一个陌生人来到村里面突然呢搞乱了，把小孩带走了，或者说一些老人，你看到了被里面被标签为不好的人呢，一定是主要是陌生人呢、老人呢，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女人呢，总有个女妖。 还有去旅游的时候心情太好，然后完全忽略，就是警觉心太低了。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去伦敦的时候，然后就走到要往那个国会大厦那个大桥上，哇，天气很好，就是风景之美。然后我就边走边走，就有一个阿姨，是一个外国人，外国人就跑来就说啊，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在讲了花，就是天花乱坠。她说你可不可以就是一块钱，然后就给我一朵花，是那种棉纸做的红色的花，很烂的一朵花。她说可不可以一块钱？ 雪绒花， 就是一个烂东西。然后她就说啊，这个小孩就是小孩子的义卖啊，或什么东西的，可不可以花一块钱？我心想一块钱也还好嘛，就是你当下真的没有想。然后我就打开包，只有20磅。结果我就说啊，可是我只有20磅。他说没关系，他就把我钱拿走了。我说哎，不是，我只要当下20磅就。 风俭由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不能光说这个中国假和尚在外国给抓了，咱们也得说说这个某些外国人在中国也很活跃，但是他们倒不是坏人啊。因为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在参加一个国际纪录片的电影节，这个拍纪录片的这个小伙子啊，叫这个 David， 叫大卫。2012年的时候，这小伙子在成都遛弯的时候哈、突然有人这个有一个中国人有个说经纪人说请你参加这个演出，第二天那个房地产开盘，然后就是说那个说他我只会吹点那个萨克斯啊，没关系。于是第二天他就出现房地产开盘的这个舞台上，被介绍为是美国著名的黑管演奏家，然后音箱反正放着跟现在歌星 假唱 没什么两样，他装模作样。哎，但是呢这小伙子是个有心人，他呢是个学者，研究的是人类学，他是个人类学博士，所以呢他通过这次的遭遇呢，他发现这块土地上的这个人类很值得研究。最后他发现他的同类啊在中国各地都有，然后这帮外国人还自嘲他们对自己有个称呼叫 white monkey， 对，白猴子， 叫白猴子。所以他拍了个纪录片叫梦想帝国呀，就是拍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办的，比如对他来说，他说我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就是风险最大的一次是在西安，那次呢他说我被要求扮演成那个美国大使馆的参赞，而且呢他说还主办单位还要我呢在那个开盘仪式上说奥巴马总统很支持这个项目。 这已经是哇，这个 那欺诈了 嘛，对对对对， 诈欺嘛，摆明诈欺。因为这种香港也有时候啊，当香港是合法的哈，我们在这样的社会成长真的不觉得的，直到有人提醒我，我记得一个老外朋友提醒我，家辉，为什么你们香港的楼盘广告啊， 都是外国人， 越是豪宅，对，总是一个老外，一个外国美女，好像你买了搬进去，你就会突然长高了，长了180变白，变成外国人，然后那些演员哪来的？就是 都是 model 公司请 来的， 但我就不懂，但是他好像还真的还挺有效的，就是大家总觉得你能够请到几个外国人来，好像这个地盘就特别好。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平常出席一些商业活动，我现在都明白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和领导都是什么人。而且他们里边讲这故事特别有意思，说有个法国老外，你看真是认真，就是 职业道德。 明明1500吧，说是去演个贝斯哈， 最后呢，老外就觉得呢，我自己确实得会点贝斯，然后呢，就用这个劳务费啊，自己业余学这个贝斯。现在这个法国人呢，真成了巴黎一个著名的贝斯演奏家。 他好有职业道德、哦。 对，是有职业道德。 我觉得这旁不只是像这个，还有我之前记得这个各地举行的选美，什么什么什么的世界选美小姐，然后每一个人都扮演不是自己国家，都随便乱来的，看说，哎，巴西小姐。巴西小姐是谁？是你。可是我是乌克兰来的，就是会大家一阵乱。但somehow就外国朋友都觉得好有趣哦。但我只是觉得，怎么会大家这么喜欢外国人在这里表演？ 外国加持，就是楼盘国际化，这个色彩出来 的问题。 当然，现在他们主要啊，北上广已经很难混了，主要是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外国。 我想知道泰国的东西，就有办泰国的那个。